还是很有带动气氛的感觉哈。作为第一首歌呢，也是开启了今天的男左女右。我说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肯定有小伙伴们就开始紧张了啊，八月快过完了吗？ 肯定的。 怎么说呢，还有六天，但是下周三的时候就是九月一号了。九月一号这意味着什么？ 九月一号意味着一个这个小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事情开始了。嗯不是开学啊，不是开学，也不是。 其实我想，我以为你会第一时间回答说是开学了，因为大家本能的反应也是开学了。 是， 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九月一号哈，大家期待已久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就将正式开启试运行了。 你看看，这是又是一个小孩子喜欢的事情。 哎呀，所以今天呢，恰逢周三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周三和周四的主题做了一个调整，因为觉得在星期三就聊吃有点太早了，所以我们星期三呢就会谈谈情，说说爱。当然这不局限于谈爱情的爱，对吧？ 对， 它是一个让我们心情愉悦的晚上啊，所有轻松的，能够让你因这份爱的感觉而觉得哎呀这个晚上好舒服的所有内容，都会在星期三的晚上和大家分享。那毫无疑问，今天呢我们就将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我们已经抛出来了，就是你最想和谁一块儿去北京环球，我们叫环球影城哈，环球度假区。 好嘞。 这个消息呢是昨天8月24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啊，正式宣布，随着为期三个月的内部压力测试工作临近尾声，北京环球度假区呢宣布将于9月1日正式开启试运行。说实话，这个日子哈，可能会让很多学生朋友们觉得很尴尬啊。 是啊， 这个开学了，但是呢，它既然说是试运行，我觉得更可能长远的是为了中秋，为了国庆，对吧？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还会放假，然后疫情呢也会控制得更好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环球影城了。今天晚上呢就先想一想哈。 对， 因为我觉得随着这一天的到来，一定有很多人去问你，哎你去吗？或者说大家最近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一些朋友已经是内部啊，就是会被邀请到的一些媒体朋友啊，还有一些相关内容的朋友。反正我的朋友圈里已经很多朋友都去了， 有票 环球影城。而且我看到的环球影城，首先从图片上看啊，非常非常的 大，这肯定的， 应该说是和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另外四家环球影城有很大的不同。 哦，那有意思了。 首先有花车巡游， 花车巡游、 啊、对，这个是在这个世界各地的环球影城当中，因为它是在迪士尼乐园里会有这个花车巡游。 对对对，那个是我们是看见过， 但是环球影城是没有的，而我们北京的是有啊。 这有， 在这里也跟大家普及科普一下，在全球呢一共有5个环球影城、 啊、 分别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还有佛罗里达奥兰多环球影城，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哦、我去过日本大阪的环球影城，还有新加坡的圣淘沙环球影城，还有第5个就是我们北京的环球度假区、 哎、北京环球度假区里有花车游行， 哎，这也是在亚洲的3个环球影城。 对， 同时呢在这个环球影城当中，它一共有7大主题，其中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是全世界第一个功夫熊猫的主题乐园。 不是吗？他到家了，对吧、 哎、 他在家了。 对，说到这个环球影城哈，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过往在你脑海中是留下怎样的一个印记哈。于我而言，我觉得首先呢是你看过的很多动画片哈会在里面呈现， 是， 还有就是女孩子最喜欢干的事情， 买化妆，买娃娃， 特别多的周边，毛茸茸的玩具们啊， 是， 还有就是拍照。已经有人说了，现在迪士尼乐园也好，环球影城也好，已经变成女人的影楼。 哎呦， 对吗？ 哎，拍照，我们在迪士尼是有过，对，还得上到楼上去呢。 那个是公主的嘛？ 对对对。 哎，说到功夫熊猫，这首歌肯定会被大家想起，是不是？所以呢，第一首歌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个功夫 King。 这首歌不知道想起的时间的那一刻哈，你的脑海中是想到那部电影当中的哪一个场景啊？ 我只能想到胖胖的可爱的主角大熊猫，然后在那里又踹又蹬，然后呢头顶一碗面条，那怎么踹那碗面条也不会跑掉，因为他很吃嘛，他是干饭人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功夫后来得到师傅的真传，然后非常非常有潜质，打出来的拳 很可爱。 对，在这里呢也要纠正一下哈，因为我去日本到大阪环球影城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花车，我还以为就没有呢。其实现在已经是，因为我去的真的挺早年间了哈，所以现在呢，不光是在北京的环球度假区里会有花车，其他地儿也有。但我相信啊，我们北京的环球度假区的这个花车巡游一定是最好看的。 对， 因为其实从这个所有东西的诞生，最新的东西它一定是完善的更好。 因为花车巡游的时候特热闹。 哎呀， 这 个我小朋友都沸腾 了。小朋友就是后来呢特别有意思，这迪士尼是见过一次嘛，然后呢去这个后来特别有意思是在好像是应该是在北戴河见过一次当地村里的人，正好有这个办喜事的也是这样，就是抬出来这个花轿，然后后面再吹着唢呐，然后我姑娘就一直在那儿要等着那个雪宝出现。就是问那个出嫁的那个行列的人，就吹啊，吹唢呐，说啊，雪宝什么时候来？人家假的是姑娘，她非要在那个里边，她也以为是花游呢。 我这两天呢，经常看到很多朋友就是跟大家讲这个攻略哈，因为一个地儿特别大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希望你知道的一些捷径吧。这个捷径是指你先去哪里啊，比较省时间，因为排队啊，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是年龄的关系啊，我现在每当看到这个攻略，我就晕。哎，我想算了吧，不用那么，哎呀，就是急于求成，一次就全都逛完，那还不如就是缓慢的。这可能也是因为在北京啊，你稍微有点这个得天独厚的小优势，觉得大不了我再去嘛，对吧？我不用一次都把它拍完。反正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当中，应该女听友的热情会比男听友觉得这个环球影城的马上就要开了哈，觉得更兴奋。 是不是 对你们而言，也就是想带孩子去啊？ 那可能如果最佳的出游的伴侣，肯定你别问我，问我肯定是孩子了。 还是温碧霞邀请的话，也会考虑，对吗？ 说实话，跟温碧霞在这个场合玩不好，还是孩子吧。 不是，温碧霞如果去的话，也是拍照啊。其实你也就是伴着工具人 啊，对， 啊， 我得跑去跟人家凑个热闹。 没有，还有，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到那儿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们充电一样。它是一个纯真的地方，它会让人在那里把你在这个纷繁的世界当中，有时候已经变得有点世俗啊，或者是你的身上有了很多戾气了啊。你到了那里呢，你自然而然就会发现自己也变得纯真了，减龄了，对吧？甚至你平常可能穿的都是非常的正统啊，然后像个大人的模样，但是你到游乐园的话，你肯定就会穿得休闲一点，甚至哈，你也可以当时就会买很多他的那些卫衣啊，有卡通图案的卫衣，立马换上啊。 你为什么要买卫衣呢？买个外衣好不好？ 我说是卫衣。 对呀，这个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你没穿卫衣 啊？ 好吧，再来一首。 不是穿不穿，是喜欢就会把它买下来了。 喜欢这种喜欢购买的这个习惯不同。贾斯汀·坦布雷克来唱一首 Say Something。 about my transgression. Still in my heart somewhere, there's melody and harmony for you and me tonight. I hear them call my nam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I don't wanna get caught up in the rhythm of it, but I can't help myself. No, I can't help myself. No, no. Caught up in the middle of it. No, I can't help myself. No, I can't help myself. No, no, no. Caught up in the rhythm of it. Mayb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Mayb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Mayb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Mayb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For something I can't have.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swear to say something. Justin Timberlake Feet 什么意思呢？就是联合，合适的就是联合记忆表演啊。他跟谁呢？他跟 Chris Stapleton 这两个人唱的这首歌叫做 Say Something， 说些什么吧。 嗯 啊，不要一言不发，不要那么缄默， 你 说点什么吧。 Say Something， 你是对聊天室里的小伙伴在暗示他们吗？ 嗯， 这个是自由的哈，因为大家在的这个时间点也是一天中其实能量消耗特别大，到了这个电格已经30%左右了，如果从手机的100%电量来说，那形容一个人到了这个点儿应该就30%了， 这形容比较恰当。 对，该这个充充电了哈，该这个给自己放空一下了，所以你说与不说都 OK 啊，反正聊天室呢就在那里。其实今天星期三哦，我原来在想的话题呢是有点伤感的。 哎呦， 就是同在一座城，为什么好久不见？后来我一想哦，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我们老说在聊天室当中的很多听友，大家已经开始有了自己有节奏的生活，有充实的内容。其实对于目前单身这件事情，已经不太着急了。 对、啊， 你没发现这14年过去之后？我觉得在男同女友的听友当中真的是心态非常的好。 他其实现在有一种分析，不知道啊，没能论证成功的，还就是说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年代以后，他不觉得自己是单身，你知道吗？他真的不觉得自己就是那么孤独。 你不用使劲点我啊、 嗯、 但是我 他不觉得 我刚想说是不是大家被我影响到了，觉得其实只要你有生活里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同时你在爱的这件事情上没有放弃啊，只不过是你没有遇到那个人啊，没有产生那种感觉，然后你也从来不会降低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的标准、 嗯、 啊，所以当你有了这样清晰通透的了解之后，哎，你发现日子一样过呀，你甚至可以当他可能在遥远的外太空啊！ 哎呦， 他在外太空。 我们有三个英雄现在在外太空的啊。 对，也许你的英雄也在那里啊。 是。 这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为何同城不相见、变成了环球影城来相约。 对，我就想啊，其实一个城市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它真的很有可能把好久不见的人以一种非常神奇魔幻的方式啊，就像这个哈利波特的魔幻城里边一定会有许多的魔法般事情的发生。 哦， 就像我们听广播的听友，多年前陪你听的人或许不在你身边了，但现在你又认识的朋友，哎，他原来那些年当中也听过。 对， 哎，记忆就这样又续上了。 他能记住这个节目就更不得了了。 来吧，我们重温一首老歌，来自达达乐队的《收音机之恋》。 达达乐队哦， 对， 把它忘记。那段旋律遥远，不再清晰。今天的你更加忙碌，难以平静，平静回忆。它就这样悄悄从你的世界溜走。 2003年吗？那是达达乐队刚刚出版了他的专辑《黄金时代》，里面收录的这一首《收音机之恋》。这个首歌的前奏啊，以及这个尾声部分，它都夹杂了这个收音机调音的声音。 对。 哎，一下子关掉了。 这是没电了。 啊、尴尬不？ 达达乐队啊，我还真是觉得他。其实他不是2003年的那个产物，我一直觉得他年轻的那个感觉一直是年轻的那靓丽的那种小年轻的感觉，好像是一几年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还在身边的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你再仔细一翻阅人家当 时 对当爹的当爹了，是怎么是结婚了，当爹俩孩子了，就这种感觉了。 我跟你讲啊，其实特别有趣的就是看到摇滚青年啊，我们说这种玩乐队的人啊，突然之间硬汉柔情的那一面， 哈哈， 对，他对他的女儿，哎呀，真的是一个好爸爸，就是呵护有加。 那肯定的。 对，我曾经见到过他和他妻子带着孩子啊，在海边玩，就感觉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润、绝对的好父亲的样子。 你说是主唱 彭坦 ， 对，而且这首歌就是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多少年过去了，其实他那种少年感，以及真的你看到他就会觉得。那个笑容是可以融化你的。 嗯，要有个女儿的话，难看不了，肯定随爹。然后呢，也长得那么清秀，应该是。嗯， 此处是不是有一些联想啊？嗯，是的，父亲一般帅的孩子都会挺漂亮的。我是女孩啊， 而且 一般女孩都随爸爸嘛。 而且爸爸对女儿的爱真的是就是世界 无敌。好了，我们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吧。 你看他怕听这话题的。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5号，八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是，八月也行进到末尾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许多小朋友们哈，要准备开学了。当然，其实高校的很多大学生们哈也要开学了。这意味着这个夏天啊，这个假期就都告一段落了。而我们正常的上班族呢，其实也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啊，国庆节就会有假期了。而且呢，北京环球影城呢也将从9月1号哈正式开始试运营了，就是对外试运营，大家可以买票入场。我在聊天室中啊，看到了许多的小伙伴，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真的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啊， 透过听 FM 在收听北京的节目， 是这个可以理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原来在北京听过吗？还是说就真的在搜寻，然后一下子找到了一档喜欢的地儿的节目，比如北京，哎，很喜欢听北京的广播， 都有可能。 要说这个过程，我还真。年轻的时候没有体会过，因为那个时候就在北京嘛，就是觉得收音机它必须得是实实在在的拧的，对吧？ 是拧， 没有互联网嘛，就得拧开了， 没有这个 APP， 对 ，App， 一切都是特别的原始状的哈。后来大家可以透过在互联网上，在任何地方都会听到一档节目， 对。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你们在其他的地儿听北京的广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比如说现在你听到深夜中北京的一档广播现在正在放 Taylor Swift Ready for it。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大家期待已久的新歌哈。 对 ，Taylor Swift， 从来不会让大家太失望，因为他不会让大家失望，是因为他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他的音乐制作人也不允许他让自己出品一些让大家咋舌的东西，所以 Taylor Swift 这首 Ready for It 还是非常给力的。 有些音乐就确实给人以希望哈，就是当这些音乐人在这个疫情的这些日子当中，他们并没有停止自己的音乐创作啊， 对， 然后还是在给我们呈现一些好的作品。其实这无形中就是在给我们彼此打气啊， 在家里也互相连着网在做音乐，然后跟乐手们在网上合作，这些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对，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其实也在虽然被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但是还是努力的去完善，去做得更好。就像大家期待已久的北京环球影城环球度假区9月1日呢正式开始试运营。对，在这里呢一定要再强调一下，它还不是完全的售票可以让大家去，因为它还是一些就是在试运营嘛，会邀请一些 相关的人员来体会，然后从中呢也会完善，有什么意见呢、啊、他会及时的去调整啊。参与试运行测试体验的受邀客人呢，他们都需要提前绑定身份信息啊，在主题公园入口处完成门票及身份的核验，并通过疫情防控的相关检查方可入园。 是啊， 而且北京环球影城运行门票不会对公众售卖，且不可转让，请消费者警惕虚假信息及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 对，走吧，咱俩绑定去吧。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咱俩绑着去、哎、啊！ 不着急哈，这个其实已经到了好几轮的这个试运营啊，就说明今年肯定是会全面开放的。 是是， 对，如果一切都是控制得很好的话，一定是会到哪里去的。就像很多朋友以前会羡慕，哎呀，这个上海有迪士尼乐园啊，比如说想去那里的朋友呢，都是每年要安排好时间的。这如果说在北京的话，那对于在北京的小伙伴来说，又多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周末哈、啊、打卡的地方，同时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主题乐园。 嗯，好，这个刚才韩磊给你们介绍了，你们也都打听好啊，然后呢不要盲目的 是 就过去单枪匹马过去。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如果愿意去了解相关的里面的各个主题乐园的环节啊，已经有大量的朋友已经开始，不管是在文章当中啊，在视频当中，其实都开始跟你营造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环球度假区他希望游客们在此之前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对吧？ 对， 要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让大家去拍摄嘛。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期间呢先做好功课，对吧？就是如果你来北京旅行的话，也设计好你的时间功课，准备更多的开心的盘缠，对吧？ 盘缠呀、啊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常常说出门就是穷家富路 啊，不是绑定了就可以进去了啊、哦、那你掏盘缠、啊、 不是，那你买了张门票进去之后，你肯定你得吃点什么吧。 对，我吃定你了， 对吧？里边其实有很多相关，因为我看到了嘛，有什么好喝的啤就那种饮料啤酒 啊， 很有趣的哈，还有什么冰淇淋啊，还有相关的，你就想吧，所有游乐园里会开心的东西那里都有。 总之啊，一天啊又玩不完，肯定的、嗯、又像我上次似的，进去以后最后那大科技馆没玩成啊，大未来科技馆没玩成。 你说的是哪里的？ 上海的呀。 啊，你说上海、 啊、我没说环球啊，我说的是咱们原来的迪斯尼啊。 你没有啊、你就待了一天是吧？ 对啊，那个创馆就是创 TRON 创那个馆就没玩成。 首先因为你家孩子太小了， 对，那时候还小，更小。 对，我在里面我待了两天啊、所以几乎所有的地儿都去了。 嗯，就那还不错。 我觉得时间上怎么说呢，看年龄段吧，像我们这种上岁数了 玩不动是吧？啊， 不是， 一天能游半个圆不错了。 对对对，因为就是照相嘛、嗯。你说真的能像小朋友那样每一个都去玩吗？ 游的我最后想坐那花车，我说你，哎、我说你们游你们的，我就坐一会儿。 像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都只好趁着酒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成。 不知道年轻的朋友是否能听出这个声音啊，但对于70后的朋友来说，听到林忆莲的声音啊，那是真的秒回青春啊。这首歌呢是她演唱的《失踪》。 林忆莲自己都青春不在了，咱们还能由她的歌声领回青春去？但是说实话，林忆莲保养的还真好。前天我还特意翻了翻那些老港星的那些这个那一时期的林忆莲，就温碧霞那一时期的嘛，然后看了看，林忆莲算是不错的，真的是保养的很好的。 她一直都是肤质很好。 对， 其实这些声音啊，我觉得对于你而言，如果在某个夜里突然之间她一下子出现了，这就好像是老朋友很久没见一般哈。 是， 虽然不常见面，但我们从来没有遗忘。如果你邀请我去哪里，哎，我一想不错呀，因为大家多年不见，其实乍一见面话题要找到也不太容易。 是， 不如去一个彼此都能开心的地方。 哎，他们能让咱们一集体开心。好，舒服舒缓的美丽的歌曲继续送上来，卢克布莱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rip It Down。 Baby, we'll remember what to do to drown out every distraction. It's time we made it happen. Strip it down, strip it down. Back to you and me, like it used to be. When it was an old back road with an old school beat. Cowboy boots by your little bare feet. Let it out, tell me right now. Everything I need.Sheets, dirty dance me slow in the summertime heat. Feel my belt turn loose from these old blue jeans. We both know that we lost it somehow. Let's get it found, strip it down, down, down. I wanna drop the cell phone now, let it shatter on the groundAin't holding nothing these two hands until they're holding you again. Oh, strip it down, back to you and me like it used to be when it was an old back road with an old school beat. Cowboy boots by your little bare feet. Let it out, tell me right now everything I need in them white cotton sheets. Dirty dance me slow.Feel my belt turn loose from these old blue jeans. We both know that we lost it somehow. Let's get it found. Strip it down, down, down. Strip it down, down, down. Strip It Down 来自 Luke Bryan， 卢克布莱恩，这个乡村歌手啊，这是一个乡村歌手，他就是很舒缓，他就唱得很大气， 对， 就像他的乡野情怀是一样的。 哎，其实这样的天气里啊，尤其是这种白天时光， 蓝天白云啊，到了晚上听听这样的歌曲还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 对， 尤其是你在这个散步的时候，白天没有功夫啊，不管是现在是遛遛狗还是夜跑的时候，哎，这种音乐其实都是很带动你的全身的细胞的， 它像是这个季节这个时段的东西。 这个季节真的是超级的好啊，首先呢天气好，还有就是哎呀海鲜也很多 哦，已经开始了、 啊、对吧，这个丰富的物产啊，另外就是大家也会感觉到，我们常说这个金九银十，那现在九月份马上就要到来了， 对、 哎，所以接二连三的好的事情啊，还有你啊，在这个一年的前半程啊，做出了大量的积淀，可能在这个九月份就将收获了，对吧？金秋九月， 是 你所有埋下的种子，昨天晚上啊，知识点，竹子 。 啊在地底下埋几年， 对、啊、然后才能成竹撇子 啊，才能长多少厘米 对， 到了第几年开始疯狂的又长多少米， 是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哈，在此之前的扎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过程，好吧，让我们在夜里啊，在你一天忙碌之后，用音乐和你一起来放松，来相信这世上真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哪怕是现在看不到，但也不重要。说到游乐场，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前段日子哈，也和大家分享过，当时我记得还和叶谦问了一个小问题， 说 周杰伦的缘由会到过来怎么说 会有缘的， 你带了没有化妆，我却疯狂爱上思念跟印子，这本我已记遍了唱，我手中那张路程全被我收养，不论是他你纷纷插播没有形状，我却能够了解你的气质跟脸庞，能够几根流离在青春朋友的你看，像我的习惯被你看着，他会像一朵艳阳，我悄悄住着你笑， 不管你年龄多大，到了那里 你都会自动找到能让你开心的地点和开心的内心的那个喜点。 哪怕你自己没那么开心，你看到你旁边的你带去的人、哎、同去的人，你的恋人或者你的家人一看见转马他都能乐得这个天花乱坠的时候，我不相信你不开心。你看见你同去的人，我不相信你看见他们这种开心样子，你会觉得傻吗你们、 哎、有什么意思。同时我还觉得哈，就好多年轻的女生会把和自己所爱的人去到哪里当成一个就像打卡一样的恋爱的就是日志当中的一项，比如说和爱人去迪士尼乐园。 嗯，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我不知道是随大溜还是内心里觉得那是一个因为自己喜欢所以要和喜欢的人一块儿去，就很执拗的一些念头，但是后来终究还是自己去了嘛，而且还去得特别的开心。由此我就感觉到其实不要把这件事情一定从内心里啊就觉得一旦去到那里我们的感情就是被保佑过啊，就被祝福过、啊、用很多朋友话说该分还是分啊，所以呢不用那么执拗的说啊，北京环球影城我第一次去我也要和我最爱的人一块儿去， 嘿嘿， 当然有固然好啊，但是不要把它上升到一个怎么说呢，很宿命的东西里啊。 所以你要这么说就是一切事情都不能，你就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你要这么说那在那个所有的亲朋面前发誓要对他一辈子好的那个婚礼上，那该离婚的不是一对一对也离婚？ 呀呀呀！我还没说那么样啊，怎么你一个已婚的人说这个呢？ 不是我是你是说未婚之前的吗？我只能举例说已婚以后的嘛。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发乎于心，你真的想做这个事情，是你觉得开心，那其实跟姐妹们去不能去吗？对吧？ 嗯， 甚至跟同事去不能去吗？ 是吗？ 对吧？ 我就喜欢跟姐妹们去 啊！ 我跟你讲， 我特别喜欢跟姐妹们去。 我就是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就是哎呀，就是该找对象的年纪不找对象哈，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而且别把自己的内心里的很多东西，就是给他太偶像剧。其实生活是特别真实的一件事情， 对， 感情也是特别真实的一件事情， 也不要太程序化，或者是那个自己的那个仪式感特别强啊， 对对对对， 我要一定要跟他去，然后呢我们就能特别幸福美满，这可能估计是 对， 不要这么想。 我看到很多有的分手的视频，或者像你说的两个人啊彻底结婚证就变了的那样的朋友，他们也会想啊，游乐园我们一块儿去过啊，什么大海一块儿看过，就是在一起确实做了很多很多开心的事情，但是最终还是耐不住啊，和这个现实低头了。我觉得这一切不要被他们影响到，甚至当你的爱情到来的时候，也不用那么刻意的去安排，一定要干这个干那个。 是， 两个真的合拍的人在一起是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啊！你忽然你们俩路过一个什么东西都能让你们俩快乐起来，路过一间乡野小店也许找着了自己很久没有找到的一双什么鞋，这个都是能让两个人非常惊喜跟快乐的事情。 对，其实对的人就是那个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看着都会觉得舒服啊。 对， 就算是啊糗的事情他依然会觉得那是你真实的一面啊。 是， 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两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争吵啊、 嗯、 这个要记得啊，但吵归吵又不是不爱了啊、嗯、 Ticket to Ride 来自 The Sweet 乐队翻唱 Beatles 的一首歌曲 Ticket to Ride。 哎，对，说到这里呢我要加一点点的刚才周杰伦那首歌之后啊，因为他好久没有出歌了嘛、 哦、 所以歌迷就还希望他快点出，于是呢周杰伦就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什么呢， 嗯， 我觉得他挺可爱的，他说听到很多人觉得哎呀想听到新歌，那好吧，你们就是如果点赞超过20万、 哦哦、怎么着跟我来这套、 代表接受啊，这样呢我就放出几个前奏啊，如果不到20万呢那大概就是明年了， 行、 哦、然后你知道歌迷朋友给他的回复就是什么吗？ 你快拉倒，我问你 周董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粉丝啊？ 啊，你那么多粉丝等着呢对不对？ 不是，他的意思是20万不是区 是 太简单了吗？ 对呀、啊， 所以后来被解释为是，其实周董想告诉我们，他 马上有新歌了， 出新歌了。来吧，我们第30等见。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这一年来我们第三时段是从10点开始的，第一时段是从9点开始的。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嘿，叶谦，才过了8个多月，一年还剩下。还有一个季的 啊，是是是，这在我这脑子里好像一到了第三季度的时候，第三季度都已经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就觉着，哎呀，这一年啊，就又到头啊，马上就要翻篇了，这种感觉。 怎么那么伤感呢？ 真是到了深秋，你肯定就是冬季嘛，冬季一般它都在我脑海里，在尤其是北方冬季，它是混着下一季的春节一起就过冬 的。今年呢，冬天呢，大家是很有盼头的。首先，冬奥会要来了， 冬奥会， 对，冬奥会呢在明年2022年2月4号，然后明年的春节过年也很早，1月31号就过年了， 嘿， 就是虎年，哎呀，你本命年了， 又本命年，我又本命 年了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了， 那你还讲不讲冷笑话了？ 怎么玩火不火了？我还讲不讲冷笑话？ 你快讲吧。 对，隔壁老爷爷啊，隔壁的我们那个邻居王大爷。爷爷啊，爷爷，这个岁数很大了。他这今天啊，不小心啊，被一只蜘蛛咬了。哎呦，蜘蛛咬了，非常担心啊。看老人家这个眼神啊，然后呢，先是担心，后来呢又是很沮丧。这个我们做年轻人的，做晚辈的，肯定不能让老人这么担心呢。于是我就上去说，我说：“哎呀，老人家，老人家啊，王大爷。”你不要那么的上心，你这一个小昆虫嘛，对不对？来来来，我家有绿药膏，哎，泰国的，我就特别特别灵啊，我就赶紧给你拿点绿药膏去啊，您别担心，别担心。于是呢，就在我走出他家房门之际，我听见这位爷爷说自己自言自语啊，说：“哎呀，到了这个年纪了。”实在是承担不了做蜘蛛侠的责任呢。 It's 生日快乐，确实是这首歌是来自这个 Beatles 的 Birthday、Birthday 就是生日。好了，老人家的这个担心已经消除了，该你了。 明年你生日的时候就48岁了， 对， 那时候就讲了15年冷笑话了。 就我讲了那么久了吗？ 对， 居然没有讲空吗？那个笑话库 是，哎不，你3月份哈，那还是14年半，也快了。来吧，我们今天晚上听听暖文章。这篇暖文章可能对于你的长寿啊，对于你能够讲更多年冷笑话是有所帮助的。 好、 请你认真来听一下世界公认的10大长寿习惯。 哦，看看， 来一边听啊，一边来对照一下自己的生活，看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做得比较欠缺。那我们就一起来加油，长命百岁。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世界公认的10大长寿习惯，你能做到几个？最近一份全世界公认的10大长寿生活习惯公布了，在这当中据说第一名最简单，第七名最难，快来看看你能做到第几个？第10名，晒晒太阳。经常晒晒太阳，伸伸懒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人体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身心舒畅，心情就会愉悦，生活的幸福感自然就会高了。但是晒太阳也是要讲究时间的，建议大家最好是在上午9点前。下午4点后，可以晒30分左右的太阳。如果是冬季，更要经常晒太阳。第9名，多跟别人聊天。大家每天都会跟别人聊天，聊天看似很简单，其实是对体力和脑力很好的锻炼，能够训练更快速的反应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多跟别人聊天还能消除忧愁，解除烦恼。一个美好的心情可是要比10副良药更能除去疲惫和痛楚。第8名，把坚果当零食。坚果是一个好东西，里面所富含的抗氧化剂和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还能够延缓衰老。第7名，做得很不好哦，多做家务。有研究指出，多做家务可以降低死亡的风险。家务事做得好，说明大脑的规划统筹能力好，把东西收拾好，还原的过程也能减缓记忆力衰退的情况。同时，一个干净舒适的家庭环境，心情也是超美的。第6名，多做记忆力游戏。大脑是需要经常用的，才能够越用越聪明，越用越年轻。经常做一些挑战记忆力的游戏，比如背一篇文章，做每周的工作复盘，可以延缓大脑衰老的速度，延长生命力。第5名，敲黑板画重点，少吃红肉。国外有一项新研究发现，红肉吃得越多，患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就会越大。红肉对身体的营养均衡有积极作用，但是要适量的食用。第4名，保证每周1条鱼。鱼肉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是人体必备的补充元素，能够改善大脑健康，提高记忆力，降低发生老年痴呆的危险性。所以要多吃鱼，但是最好是清蒸鱼，不要油炸。第3名，每周至少步行7小时。步行能够提高心肺活力，延缓衰老。 穿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每天早晚出门走几圈，寿命一定不会短。第二名，每天坚持睡午觉。哈佛研究了一个现象，与不午睡的人相比，午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会降低40%，也就是说，午睡有助于身体长寿。但是日间午睡不要过久，一刻钟左右为宜。第一名，每天吃绿色蔬菜。经常吃水果和蔬菜补充维生素，对于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大。每天都吃蔬菜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不知道你坚持下来没有。这些长寿习惯是不是很简单？但是你能坚持几个呢？事实上，有80%的疾病都是由于不良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这八大生活习惯伤身又伤神，来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坏习惯呢？第一名，缺乏运动。缺乏运动是诱发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缺乏运动，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就会降低，抵御病菌和病毒的能力也会下降。第二名，翘二郎腿。别看这个小动作，但对身体的影响可是很大。如果经常翘二郎腿，双腿长时间互相挤压，会影响下肢血液的循环，容易造成下肢各种疾病。第三名，不吃早餐。不吃早餐的人患上疾病的几率会大大提高，因为空腹时各种消化酶会直接去消化胃黏膜层，长此以往就容易引发各种消化系统的疾病。第四名，喝水太少。水是一切身体机能运行的前提，人体正常每天要摄取2000毫升左右的水来补充身体的水分，才足够让身体正常代谢。如果长期很少喝水的话，会损害身体机能的运转。第五名，上厕所玩手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厕所玩手机，这个习惯可是一点儿也不好。当注意力分散，使排泄物长时间憋在出口，对血管产生刺激，疾病就容易引发了。第六名，易躁易怒。有研究表明，易躁易怒的人在遇到生活中的挫折会产生较严重的心理矛盾冲突，如果再沉默寡言，会加重内心的抑郁苦楚。如果这种心理冲突长期得不到缓解，可能会引起心理功能的紊乱，进而引起机体身体功能的紊乱和障碍，致使身体患病大大提高。第七名，饮食重口味。高盐饮食习惯最容易导致高血压。有研究显示，70%以上高血压患者是由于摄入盐过量，而高血压至少会造成人的寿命减少1.6岁。第八名，饭后一支烟。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说，吸烟减寿至少有10年。香烟中存在着多种致癌物，尤其是饭后，肠胃消化蠕动更容易吸收香烟内的有害物。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这些习惯看似很小，但是一定不要忽视。今天晚上分享的好习惯十个当中，愿你都能够每个都完善，而这八个坏习惯希望你都能够改变。 柠檬味的盛夏，咬紧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起雨间，夏日 谢，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吹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整个夏季。想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If I could fly, I'd be coming right back home to you. I think I might give up everything, just ask me to. Pay attention, I hope that you listen, 'cause I let my guard down. Right now I'm completely defenseless. For your eyes only, I show you my heart. For when you're lonely and forget who you are, I'm missing half of me. When we're apart, now you know me. For your eyes only.Your eyes only. I've got scars, even though they can't always be seen. And pain gets hard, but now you're here and I don't feel a thing. Pay attention, I hope that you listen, 'cause I let my guard downRight now I'm completely defenseless. For your eyes only, I'll show you my heart. For when you're lonely and forget who you are, I'm missing half of me. When we're apart, now you know me. For your eyes onlyOnly. I can feel your heart inside of mine. I feel it. I've been going out of my mind. I feel it. Know that that I'm just wasting time. And I hope that you don't run from me. For your eyes only I show you my heart. For when you're lonely and forget who you are, I miss an avenue. But when we're apart, now you know me. For your eyes only, for your eyes only, I show you my heart. But when you're lonely and forget who you are, your eyes only, for your eyes only, for your eyes only. 那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两首歌，一首是周深的《夏日有晴天》，另外一首是叶倩带来的 One Direction 的 If I Could Fly， 如果我能飞。 哎，这两首歌其实都还挺给人希望的哈，挺有一种人生姿态是很舒展的。我刚刚在听暖文章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每当提到这个长寿啊这些字眼的时候，我们这些熬夜的人啊就会很敏感的， 亏着心， 就会在那个里面特别强调和特别注意，哎，有没有最好不要熬夜啊，这个怎么，哎，你发现刚才没有，哎，你有没有发现， 反正自己啊弄好自己要补觉的时间也就罢了，如果说连补觉的时间都没有的话，那确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类还没有，包括动物界也没有说想能突破几个不睡觉的底线，对吧？就你要是有这种功能太好了。对， 我个人理解是不是肆意的甚至说无缘无故的就没事干的熬夜啊，其实就是我们像本来可以早睡不睡啊，就硬在那儿啊玩儿啊，硬在那儿就是耗时间。 是啊， 像我们是晚上工作，就是有很多和我们一样上夜班的哈，还有一些在晚上伏案工作的，这可能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哎，其实动物界有一个就是确实是很高超很令人，就是海豚，人家有两副脑子，人家可以睡着一副，然后另外一副醒着跟你来干这干那的。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我们有时候晚上吃饭嘛，我说啊，那我要去上班了，然后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问他妈妈，为什么韩丽阿姨总是晚上去上班呢？然后他妈妈想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孩子，因为他知道就是爸爸还有妈妈正常上班时间都是朝九晚五嘛， 是， 那怎么回答呢？他妈妈说，因为韩丽阿姨白天找不到工作。他白天找不到工作。 哎，这妈回答真脆生， 哎，这理由还真是就是彰显了阿姨哈，还是一个上进的人。 不，两说着呢。 来吧，我们这个应该听我的歌了哈。 是， 只有1分27秒，孩子总会很善意的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孩子多的地方也会给我们大人很多的纯真。游乐园，哎，就会成了大人们很想去重温自己那份纯真的地点了。 嗯， 来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十段继续咯。这首歌的名字叫《孩子气》。 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Let me buy 夜里冬雨洗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孩子气，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孩子气，是我太爱你，这关系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那回忆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有你的 百分之七四。 笑在脸上， 中央门左，中央门关， 南北朝堂， 百花 从天地玄黄到日月明朗， 你看， 隐隐笑在脸上， 你看，隐隐笑在脸上。 泰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泰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它是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八月啊，到了下星期三就到了9月1号了， 可不是吗？ 有小伙伴们要开学了啊，还有的朋友呢也是受约啊，可以参观啊，应该说是可以到这个游乐园啊，北京环球度假区啊，是受邀呢可以去体验了哈、啊。从9月1号开始，我相信呢能够全面开放，大家都去的时间应该也不远了。 对 啊，可以在你的这个日程当中，或者是某一个年假里啊，可以安排去北京环球度假区，离我们很近了。 好的不得了。 对，今天晚上呢，因为是星期三的晚上嘛，我们谈谈情说说爱，就谈到哎，有朝一日你去那里的时候，你会很想和谁去呢？看了一下在聊天室中大家的这个留言，大部分都是带孩子， 哎，是是， 跟父母， 这个对对对、这个， 哎，其实我觉得 很能理解，很能理解。 对，而且很多外地的小伙伴都说，哎呀，那这样的话来北京，我就要安排一天可以去那里了， 哎， 对吧？ 对， 哎，然后其实带父母来，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其实我们的 爸妈他们的世界中对这个是没有概念的。 而且你们现在你们的年轻人的父母也还年轻着，就不像我们这岁数的父母，那真是玩不动了，跑到那儿就我得给他们弄辆车呀，弄辆轮椅推着走啊，那么玩下来。 对，我觉得其实带他们就是感受一下， 对， 就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是 就像小时候他带我们去游乐园一样。 而且你还不能告诉你这个，就我们这年纪的父母，你不能告诉他这个票价啊，你这票价上了500以后， 千万别说。 对 对,、啊、 对，你上了几百以后，他好家伙，他就觉得这一天我这个还玩的，我居然跟你，我居然花这个钱跟你来， 我觉得其实、 就 是、 不行了啊。 其实我一般来说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就是我不是每天都来的，对吧？我干什么事情，只要我买稍微贵一点点的东西，我就会安慰自己。 我不是每年都买的， 我不是每年都买的， 对。 或者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奖励自己，就是所以我们说你还是要努力的工作。啊，去创造了这个财富之后，你再去享受财富带给你的乐趣， 这是奖励嘛？ 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面觉得很踏实。 自己的钱自己好好的支配到快乐上去，有什么呢？无可厚非的，对吧？ 就是你想给谁花就给谁花， 是 啊，就是那种独立啊。我们说经济独立的快感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也希望男左女右的小伙伴们啊，咱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家人去到好玩的地方去， 是 好吧。 好了，这首歌又是来自我昨天买的一张新盘，叫做 Melody Catlord， 这首歌的名字叫 Amalia。 Well, when you wake in the morning, littleOpen wide when there's no tender warning, no surprises, no surprise. But maybe a wing may be broken, or maybe learning to fly. Oh, so am I.Whichever way the wind gon' go, Amalia, taking her chances on the open sea, Amalia, hoping the breeze are gonna carry me, maybe fate, maybe reason, made you fall from the sky.Ever changing, you and I. So where do you go when worry takes you? Where do you go when somebody makes you cry? Amalia, finding a way.Chances on the open sea, Amalia. Funny little boy hanging out with me.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 在地铁站或美术馆，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以永无止境的坠落，需要音乐取暖。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在下雨音乐奏起的时候，把她送上铁塔，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像一只鸟，在最高的地方歌声嘹亮。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但不能喜太多。舍的角落，但不能喜欢太多。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笑声像睡眠一样打扰我。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凝结照片的伤口。我喜欢一个阳光照射的角落，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 这是一首让你很容易听到自己的灵魂深处的一首歌，来自陈绮贞的《太多》， 一听就是她的。 对， 陈老师这个小小嗓音啊， 对，而且它是一个绝对能够让你是沉浸式的收听啊，你就没有办法溜号，听的时候就像听自己的感触一样。这首歌的名字叫《太多》，其实人都会有思绪太多的时候，也会有欲望太多，更会有一些自己觉得问题太多的时刻。 他这个你发现没有，听得越久吧，越觉得陈老师他有一个小鸟依人的感觉， 就绝对的文艺女青年。 对，就是小鸟依人的那个嗓 音，然后又是属于我们说很纯真，甚至孩子气，但没有那么的矫情的一种， 是 很舒服的文艺啊。 是， 尤其是干干净净的白衬衫的那种文艺啊。 但这个文艺青年，我小时候我是见过那一帮文艺青年，是80年代文艺青年，是我哥哥那帮人，就属于可能是陈绮贞的前任，就是前辈们。 哦， 那是真文艺，我现在想起来也都是真文艺。他们能就是两天， 是什么， 就是在一起两天三夜，红酒和诗歌， 哎呦， 和那个国外的文献的里边，就随时就瞪出几句来，就开始就高谈阔论。 我跟你讲啊，真的，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在海边的那个地儿，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它，就是因为那真的是一个我内心中哈觉得非常文艺的地方。 嗯， 就文艺到你可能一抬头就看到的那个墙壁上 就是一段名人的格言， 对 啊，或者是你到一个图书馆或者到一个书店，马上就会有你喜欢那个作家的一个影像， 是、 啊、等等等等， 是， 就是无处不文艺。 哇， 啊、 那个他们说出的话，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而且他们作诗啊，不是什么古诗啊、唐诗，他们做的都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就是那种，现代意识流的那种诗，就是现代诗，就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哎，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段话哈，我觉得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点。他说，希望每个人都有一点文艺气质， 嗯，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人生、命运、浮沉有思考，才能对人和事有超出世俗算计的理解。 没有文艺了。我可能说的有点耸人听闻，没有文艺了，你这个族群可能就会没有了。就一个族群的文艺文化如果不存在了，那这族群就不存在了。 对，而且如果简单的翻译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生活的我们说柔软的东西啊， 是， 如果你说文艺它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对于我们的上班族来说，他说没有时间文艺啊，我哪有时间看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电影啊，那么多的戏剧啊，文学啊等等等。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柔软的时刻的时候都是你文艺的时刻。 对， 就是你开始没有，我们为什么说你可能对人和事超出世俗算计的理解， 是 就一下子说哎呀算了吧啊，就像我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不是文艺告诉你的？ 是，就是他还不是那种感觉啊，今天我都回忆，我一句我都回忆不起来但是他绝对比咱们现在看到的句式要高，我就非常遗憾，我因为我太小了嘛那时候。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文，就是文艺无处不在，就是大家去超市，如果是一个生活大家就是日常起居的超市，它就是卖东西的。 对。 但是一个文艺的超市是什么？是门口要告诉你，在你看过的某一部电影当中，他提到超市会说什么？ 啊、哦，有。 你看到重庆森林里的一句话。 是是是。 啊，挪威森林里的一句话。 对。 就让你突然间觉得，我天哪，我来买东西都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你书读得不好、 啊、 这东西买不走啊、电影看得不好不够文艺，你这个东西买不到、啊、 这其实就可以翻译为我们常说的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嗯、对吗？ 是， 还有诗和远方，真的有。 像这些句式都是现在这几年都是 随手就来， 对，随手都来流行了的，就是我 治愈不？ 对，是很也还很有意思。当年，我很可惜，这个岁数可能太小，小学阶段，我就是记不住他们说的那些话。那些话简直，我只能说是一种气质，不能说是其他的东西。 这个就有点像我刚才我们在暖文章中所说的哈，你要培养自己的记忆能力。 对， 啊、比如说，我记得在我去一家超市的时候，它上面写到，没人能理解我，即使有，不是奇迹就是误解。 嗯 很不狠，这是来自《论据》散文的阿瑟·米勒说过的一句话。 嗯，很有意思的。那文艺分几种啊？一种是非常高雅的，非常的让你倾心倾肺的；一种是很有意思的，充满了幽默，充满了怎么说呢？有趣的那种灵魂。 我们特别要谢谢，在这个时代里还能坚守文艺、嗯、啊，并且永远都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哈。惦记着我们不文艺的那个时刻，为我们营造这种文艺的人。即便是我们做广播，也还是有很多时刻没有办法完全沉浸啊。 这一点我们还要促进自己。 嗯 ，Michael Frank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On the Inside》。 My life has convinced me that happiness never can reallyUntil you remember the voice of your own heart. It's all on the inside. Say you can find it, I swear it would be wrong. It's all on the inside.Here all along on the inside. 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像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了，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深情浓，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有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 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生我几帧从前，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抚摸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掌纹，常让想啊想出神， 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定会有人陪你去想去的地方。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各位感受如何哈？ 那今天没有点到二十万我又逃过一劫，是大家逃过我的嗓音下一劫， 大家很遗憾哈，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听到叶谦弹吉他了， 是， 不过没关系，还有明天嘛， 明天嘛，明天看看是不是有人能点能愿意给这个点个彩。这首歌呢是来自莎拉布莱曼，叫做 One Day Like This， 就是所有的日子就 One Day Like This， 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是一天，就像现在这样，一天过去了。来自莎拉布莱曼， 你真的不要觉得这一天是多么的，哎呀，无所谓，它都是你余生里最年轻的一天。 是， 哎呀，是吧？都是你倒计时人生里面又少了的一天，所以我们务必要珍惜每一天的时光。晚安， 晚安。 I can only think it must be love. Oh, anyway, it's looking like a beautiful day. Someone tell me how I feel. It's silly wrong, but baby, wrong. Kiss me like the final me. Yeah, kiss me like we died tonight. Good holy cow, I love you right. Alone now I see the light. Yeah, lying with me half the way. Oh, I love you right.